叶谦来自 Cassandra Wilson 的一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男左女右。这首歌的名字呢和今天咱们在听听 FM 畅聊室里边跟大家推出的主题呢环环相扣。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我想要被爱， I want to be loved。 今天是星期四，每到星期四的晚上呢，我们都会推出和爱有关的话题，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但今天晚上我们这个爱呢，可能不是简单的一个小爱、 是 一个爱情的爱，而更多的是大爱，是每个人内心能够感觉到被爱的时刻。 只要是被爱了，你都会觉得这份力量啊是无疆的。 是，它有时候是来自于我们熟悉的人啊，我们周围的亲人爱人的爱，有时候呢也是来自于陌生人的爱，来自于我们同胞的爱。 是， 今天晚上呢依然我们一起为河南加油。同时呢和昨天相比啊，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一些越来越好的消息、 好消息。 对，然后呢在白天时光里呢，我也把就是我能够知道的捐款的途径哈、我都转发给了叶谦。 是，我还得着小奖状了呢。 对，就是尽微薄之力。大家其实可以在不管是公众号啊，还是在一些你经常用的平台上，他们都会有一些你只要搜河南加油，它都会有一些相关的捐款的途径。 是，你其实你不要想着自己尽微薄之力啊，什么100块、1000块、10块、50块，其实这是一个集体的力量。你只要融进这个、一滴水融进海里边，你就能使海成为真正推动所有人的力量。 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也希望我们的同胞，河南的同胞们能够早日渡过难关。那今天晚上呢，就让我们在聊天室当中来讲讲我们觉得被爱的时刻。其实说实话啊，每天晚上上节目的这2个小时，还有我过去的3个小时，我都感觉是我的声音被大家爱着的时刻。 哦， 对吧， 那这是挺受宠的那种感觉哈。 那那你做这行对吧，你总要知道你的这种往前行进的力量中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于周围人对你的认可， 对， 给你的鼓励。所以我也谢谢大家让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体会着被爱，所以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爱通过每个晚上的陪伴，通过很多事情，还有很多的角色和时刻能够奉献给大家。那今天晚上第一首歌呢，我带来的是可能在你的关于爱的对唱曲目表当中也很重要的一首歌，爱一点。 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想，我想说我 穿过你的头发， 你的头发， 也闭上。 这一段小提琴还是很给最后的一个升华的。 是，这就是我说的昨天还有前天说你们爱听那个乡村乐的朋友们，或者喜欢哪怕喜欢布鲁斯蓝调的朋友们，可能都会在其中呢，你要注意注意，有的时候会有小提琴手加入、小提琴手一加入啊，那在布鲁斯方面你们经常听到我放刚才放的 Cassandra Wilson那个乐队里，卡桑德拉威尔森那个乐队里就会有，然后还有这个乡村的这个比如说 John Denver 啊之类的，他们这些一加进乡村小提琴，那种音阶是非常非常的独到的、刚才咱们大家听到的也是这种韵味十足的小提琴。 对，这首歌呢它原唱是莫艳玲，后来呢这是来自我们听到的王力宏，还有要说章子怡啊，大家会觉得他的歌其实并不多哈，毕竟是一个演员。然后这一首呢也是他，我觉得是对作品的一种欣赏， 唱的不错， 一种致敬，我觉得是真情实感啊，毕竟她的老公就是音乐人嘛。 对啊， 应该对她有一些影响， 多少不会偏的。 是爱一点，真的，我们只要是往前走一点，哎，你就会发现风景都不一样。那你多爱一点点，哪怕是暂时你觉得我得不到回报，但是你的付出日积月累，你成了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了。 是啊， 这一点其实是最为重要的。 当你爱一样事物，爱一些人的时候，把爱散出去撒出去的时候，你其实能感到被爱的感觉。 对， 你能感到被爱，这不是说你散给谁你等着他来爱你，你这份被爱，你是整个你觉得空气中你就是这个爱的散播者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同时的就是被爱的回报感。 是，我们的用户5434JP 他也说今天晚上是有爱的晚上。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爱与被爱都是幸福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是， 也曾经感同身受，谁不都是因为被爱过啊、被爱着你才学会了怎么去爱别人。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谁都不是一下子懂得了许多的，都是慢慢的有人教给我们的。 在小时候你看爸爸妈妈对你的爱，那是无微不至的，那是必须就是在小孩最小的时候能形成的最初的这个记忆，其实就是爱。就是爱。 笑多多说，来自陌生的路人的关心会更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对， 这世界充满爱。我相信这两天我们在看很多这个视频的画面的时候，也是深深地被爱所震撼和感动着。 我就给这些就是路人呀、就是见义勇为呀、这些人挑大拇哥、危急危难的时候舍身忘己的这种就去救人，这种哎呦简直是，这是最平时的一种镜头，但是是最强大的人类的力量。 虽然说这个上天给了我们很多磨难来考验我们，但是人间的真情终将会战胜它。 是，好，接着来金属柔情铁汉柔情也他们也会谈及爱，比如说老牌金属乐队艾罗史密斯，他们也经常唱爱情歌曲，这首 Can't Stop Loving You 也是来自他们的。 Keep 好的，21:20，这是叶谦带给我们的歌曲， 是 Can't Stop Loving You， 无法停止爱着你，来自艾罗史密斯。 这浓烈的表达呀， 是是是。 怎么说呢？有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让自己更相信爱情，也能够体会到爱情美好的这样的情绪。正在听节目的很多听友，我相信，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在星期四的晚上，我没有办法和这个话题产生一些强烈的共鸣，因为我可能还没有遇到一个让我觉得我愿意和他在一起啊，可以有更多细节啊，有更多美好的那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就是因为聊天室当中已经有一些朋友他们感受到了，比如说哈，在我们的这个粉丝助力榜上目前排名第一的小撒妞妞，她应该是一个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幸福感的女人，我们的女友。他说，那些被爱的时刻，只要我想吃，老张会想尽一切办法学会给我做着吃。老张就是小撒妞妞的老公。 那是肯定的，你要是别人老公，谁给你做着吃？ 午后的彩云啊，他说每次过生日的时候，爱人就给我买一支玫瑰花，在家里面还亲手做长寿面，辛苦了，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起快乐每一天。 哎，食物其实有的时候它真正存在的意义，有的时候我有点偏啊，但是我觉得是应该是共享，起码在人类社会里，或者是在之前，你就灵长类动物的那个猴群里啊，猩猩群里，其实食物咱们的那个认知是拿来，它的真正存在的最高价值意义是共享分享。食物不就是拿来分享，分享才有快乐，分享共同尝到了这个味道，共同对上了眼神，就真好吃，真鲜美。这样的时候，就是两个人或者一桌人对上眼神，然后就是感觉，这才是真正幸福的食物，在自己各自的嘴里边都有同感。 桂芬啊，我们的老听友了，也是对男左女右相当相当的长情的听友哈。他说下晚班的时候来聊天室，留下小足迹，然后去赶车，到车上后再进入聊天室。看到大家对我的关心，那一刻我觉得我是被爱着的。上周呢，扁桃体发炎引起了发烧，朋友二话不说过来给我做饭，家里人一天几个电话的问候，那些天我觉得我是被爱着的。每天晚上跟妈妈聊天，话长话短的唠嗑，每次聊完呢，我都觉得自己被爱着。还有好多日常细节都体现着大家很爱我，我也爱大家。 这个家人的传递的爱啊，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比的。就包括说有点对不起自己的爱人哈，就是有点对不起自己的配偶。但是呢，说实话啊，在家里边，配偶也算你的家人吧。但是他发给你的一些爱的祝福、一些爱的信息，和你孩子还有你的长辈发给你的时候，那个爱的力量是不同的。还真是不同的， 这就是有血缘关系和没有血缘关系，它可能还有微妙的差别，但 是 大方向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因为在一个屋檐下，我们就是一家人，我们就会彼此关心，而且尤其在生病的时候，人会脆弱嘛，尤其遇到困难的时候，人会脆弱。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情侣们之间后来变成配偶嘛之间，你们这些互动的爱信息太多了，太强烈，很密。 对，因为你们从交往，从这个谈恋爱开始，然后后来组成家庭，就是这些东西一密集了以后，你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呢，家里人，你比如说很少在孩子没学会发短信之前，在孩子没学会发微信之前，他是不可能在你这里出现的。但是他忽然发了一个给你爸爸我爱你，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真好，这个是特别信息量是非常非常强烈的。然后还有父母，他们不经常玩这个嘛，然后所以父母忽然发一个这个，比如说祝你生日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爱你，这种你一说我被爱，你让我能想到的，我先想到的真的是爸爸妈妈发来的这个我生日的时候的祝福，这很凤毛麟角。但是真的那种爱的分量，还有孩子刚学会给你发文字信息，他刚认了些字，然后他给你发来的这个爱的力量，确实比配偶之前我们很密集的这种爱的交流要珍贵，要来得好。 这就是老人和小孩， 对， 就是刚刚来这个世界，可以和已经辛苦了大半辈子哈， 是 体会了人间百味的人。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一定是被你爱着

做女友，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2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一周接近尾声了，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大暑啊。我们说这个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啊，会更热。但今天北京呢天气状况，我觉得还是挺凉爽的。 还好，下午下了一场大雨。 但是大家都心系河南， 对， 我们也看到了郑州的雨势已经是减弱了、啊、 那这是好消息。 对，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呢，河南的其他地方呢，目前的这个降雨量啊，还有这个洪灾的控制情况呢，还是大家很揪心的吧，还是继续关注。然后同时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一定能找到就是捐款的途径啊。 对，现在其实人心都还是在揪着的，包括今天下午我听到外面这个雨声偏大了一些啊，我这心就又揪起来了，你知道吧，这个人的是同感都会有的、 真的是这样。有一句话哈、在这个抗洪抢险当中呢，大家就是被感动到，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知道你为了谁，就这一句话点中了很多人的这个泪腺哈。每一个平凡的人付出的英雄，在风雨中守护，在洪水中逆行， 对， 向他们致敬。然后我们每个人呢，其实也献出自己的一份爱心，还有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周围啊，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可以汇聚更多的爱，爱和力量。就像我们今天晚上这个主题，就是那些你感受到被爱的时刻。 对， 当你感到被爱了以后呢，你就要把爱再传递出去，这是一个良性的发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爱的汇集，才能够有爱的一点一点的分散给别人。 哎，爱的汇集非常非常重要。 那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我想把这首大家可能在 KTV 当中也经常唱，而且每当有浓浓的爱包裹着你的时候，你都会感受到这份相亲相爱的力量。我们把这首歌呢也送给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们相亲相爱。 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心情都忘掉， 我喜欢一起床 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哦， 当别人快乐时 好像是自己获得幸福一样。 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最真的怀抱。 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处处为你用心， 一直最有默契， 请你相信这份感情值得感激。 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啊，这是一首很老的歌曲了。然后刚才呢，在聊天室中有位朋友说，我听着这首歌曲，我在想啊，明年男左女右我们15周年的生日宴会上，会不会大家一起唱这首歌呢？哎，想一想都很感动。袁玉媛，谢谢你的提议。关于明年的7月16号呢，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在紧锣密鼓啊，也是在不断的优化这个想法当中。有各位有什么好的想法呢，也可以发私信告诉我啊，反正时间还有，大家呢也可以继续的好好的健身啊，好好的生活。当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我们都是以更好的姿态来合影啊，来彼此看到对方的脸。 嗯，好好的去保养自己了。 这不叫保养，应该说是我觉得其实不用说其他方面嘛，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需要花一分钱就能做到的运动。 运动， 对吧？ 这是我的老强项了。 你这个运动呢和我们的运动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你们还是比较温柔温文而已啊。 我们可能更强调于塑身啊，减脂啊。 那我也瑜伽和健身呀，我也有啊。当然我比你们还多一项，就是剧烈强烈运动。 对，反正不管怎么样，当我们见面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最初的时候，不管是2年的那一次聚会还是10年的那一次聚会，我们都强调我们要保持一个精气神儿啊， 是 都要一个人看上去就哎呀这个人精气神真好啊。 迈开腿，当然 管住嘴， 我没管住嘴，这个我是确实我承认，但是我起码是迈开腿，我做了第一步。好， See you see me， 再放一遍来自莱昂纳尔里奇的最棒的情歌 See you see me。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me.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I had a dream, I had an awesome dream. People in the park, playing games in the dark. And what they played was a masquerade. From behind the walls of doubt, a voice was crying out. Yeah. Say you, say me. Say it for always.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me,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As we go down life's lonesome highway, seems the hardest thing to do is to find a friend or two. That helping hand, someone who understands. And when you feel you lost your way, feel you lost your way, got someone there to say, I'll show you, I'll show you. Oh, say you, say me, say it for always.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Say you, say you, say, say me.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So you think you know the answers? Oh no. Well, the whole world's got you dancing. That's right, I'm telling you. It's time to start believing. Oh yes. Believing who you are. Shining star. Say you, say me, say it for always. 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 Come on. Say you, say.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One more time.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Say it together. Say it together naturally. 莱昂纳尔·里奇重新翻唱自己的歌曲 Say You Say Me 是整个这张专辑中的重头戏，当然是他其实他每一首拿回来翻唱都是他今生他觉得最值得翻唱的，这15首歌曲中这首歌 Say You Say Me 当然是重头戏，搁在第二首，而且编曲配器相当凌厉，我觉得确实比原来的那个最老版的那个要升华了不少，真的是唱起来都是那么的就岁月一下就带过来了，这种感觉真好听， 就有一种家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了的感觉。 是、 啊、 午后的彩云、 这个、 昨天也还念到这歌来着， 对， 昨天还念到这歌。 对，编曲其实就是给这个一个毛坯房啊，我们说一个房子增加了一些内饰啊， 是， 就是你听一首歌曲啊，在编曲当中它除了这些乐器的使用，对吧？ 对， 还有这个节奏的东西，它其实就是每个人呢都会有它不同的一个设计。这个叶谦作为制作人哈是很清楚的。哎，那你们一般来说是怎么来就是来做这个就是前期的一个设计呢？比如这首歌你打算给他怎么编？ 是这样，他的歌者还有他的词曲跟歌者首先呢会跟制作人肯定要碰面，然后再沟通一下，说很简单，现在真的是很快餐很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他们心目中这首歌是就是他们心目中的歌星，他们之前唱的某种歌曲某类歌曲类型类的、 哦、 告诉我这是一个办法。 然后呢，但是不能纯就是说搬啊，纯照搬人家的，人家说在这个方面这基础上想把它偏到， 就是方向是这样的， 哎，更偏于什么什么，然后再借鉴另外一个乐队的什么什么样的这种段落，这种编配，然后想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这样的角色，这个制作人只要他有一些悟性的，他马上就知道要干什么了。于是制作人会去推荐他们编曲配器的人选，乐手的人选，因为你们要做成这样的音乐的话，那制作人的工作就开始了，要把你的音乐方向要定好。 其实也有预算在里面，对吧？ 也有、 对吧？这个考虑也是， 对， 就是后来我们会听到有些音乐为什么我们说特别的简单啊，就 是 批量化生产的， 对。 而有些为什么有那种啊大的乐团呢？ 这个我就是经常遇到，就是他们就是上来就是我希望啊， 给 我 就是你比如啊，你比如说，对，我要一个歌剧形式的桥段在这里边，然后那、那个大的澎湃的交响乐啊就进来。我说好啊，这个很好，这个感觉这个音乐整个层次感啊，还有它的宽度会很理想，但是呢，也没有什么但是了，我就先直接把这个预算给你们就做一下最统筹的、最简洁、最实惠统筹的。然后我因为我旁边有一个制作统筹嘛，会给制作人一个方向，然后请的乐手他其实也不会说只有这个乐手、只有这个班底能干这个事儿，他还是有三五九等的这种可以干这个事儿的乐手和班底，那么给你一个最合适的这种。然后再说档期的事啊，这都很密、很细的了。 真的就像我们说做这个 Listen to One 一样，一首歌的诞生就有点像你在家里准备包一顿饺子。 对，他要准备 很多很多。你前期要买什么品牌的面粉啊？你打算做什么馅儿的？对吧？你是荤的还是素的？ 对。 然后呢，你是用哪一种蔬菜啊？你又配搭什么样的肉类？ 是。 然后呢，你又以一种什么样的包法？哎，现在面呢还会有这个蔬菜面，那蔬菜面你是选择什么颜色的蔬菜面？ 对， 哎，特别的 多。对，你还得跟都得协调。然后统筹其实比制作人的那个工作还要细密。他这哎，那个比如说导演这个演员来不了是一样的道理。他说导演那个大导这个啊，咱用他是他来是15000，但是他没有档期啊。那边还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吉他手，他这是20000。那你得跟那个人家金主，你跟人家那个投资商，你得说呀，这5000块钱是怎么就多出来的？那是肯定的。这其实这个制作还有制作统筹，这很烦的这些事情。 对，所以有时候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动听，是旋律，是你入耳的第一感的东西，但是对于他们专业人士来说，他们会盘算这个背后花了多少钱。 是。 祝你回到我怀里的北极星，但你不用着急，我会找到你、我绝不会让你一个人孤单旅行。 天空难免会飘起雨淋，是你背像彩虹的心，才会所有担心，期待和你贴近， 和我更贴近， 不怕你的眼神会落在那座国际。 有时不安慢慢，因为爱情慢慢，不用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 生命因为你慢慢有时不安，慢慢因为爱情，慢慢不用害怕会明白这坦白的未来，失去更勇敢，酝酿最纯的爱。生命因为你慢慢， 来自王铮亮还有梁文音共同演唱的满满 满满的爱啊， 是幸福感满满啊、体会到了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觉得被爱温暖过的那种高光时刻哈，就是满满的。今天晚上呢，在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也就是听听 FM， 如果你还没有下载听听 FM 的话，拜托各位听友，我们从今年开始呢，一月份开始呢，就转战到了男左女右聊天室的一个新的地点啊，就是在听听 FM。 所以呢，微博我基本上就没有直播帖了，也没有当年的小红人小树一米二了哈、 啊、 现在变成点赞了啊。在这个聊天室的下面呢，有一个小手，这小手呢就是你只要点它，就各种的小心心哈会往上飘，这就证明着你们喜欢这一时刻啊。对， 小七万了啊，七万了，现在已经点到了。 你还指望着你的二十万呢是吗？ 不，我原来是二十万啊，好像是十万，咱叫晒娃来着哈，我那个忘了。 一百万 啊，一百万，对自己的要求忽然降低了90%啊，这个人也不好。我们听一首 Sting 的歌曲吧，然后轻松放松。 There is a deeper world than this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There is a deeper world than this tugging at your hand. Every ripple on the ocean, every leaf on every tree, every sand dune in the desert, every power we never see. There is a deeper world than this swelling in the world.There is a deeper wave than this. Listen to me, girl. Feel it rising in the cities. Feel it sweeping over land. Over borders, over frontiers. Nothing will its power stand. I say, there is no deeper wave than this. Rising in the world. There is no deeper wave than this.All the anger, all the weapons, all the greed, all the armies, all the missiles, all the symbols of our fear. I say, there is a deeper wave than this rising in the world. There is a deeper wave than this. Listen to me, girl. At the still point of destruction, at the center of the fury.All the angels, all the devils, all around us, can't you see? There is a deeper wave than this, rising in the land. There is a deeper wave than this, nothing will withstand. Yeah. every ripple on the ocean, every leaf on every tree, every sand dune in the desert, every breath you take with me, every breath you take. 第七波可能是一个典故啊，因为我发现有很多朋友都用 The Seventh Wave 来起这个歌名，或者起他们的这个写作的一些名桥段的这个借鉴，他就会用第七波，像 Sting 也不例外。因为今天咱们是一个被爱与爱的夜晚，所以呢，他呢这首歌我特地选出来，叫做《爱是第七波》，Love is the Seventh Wave， 爱是第七波。波浪的波啊 ，wave， 波浪。那这第七波是等于说一周可能今天有七天、嗯，那么一周的热情都不减，所以到了周日这一波可能是爱的最强烈的那一波，我是这么理解的啊。一周都不减的热情，也就是会有第七波， 就是我们说的我对你的爱是每天爱你多一点， 对 对吧？就像张学友那首歌。此时此刻已经到了晚上的9:58了，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我们要转个身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周一到周五晚上9:00-11:00为您直播的男左女右，一档音乐陪伴类节目。如果此刻愿意和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在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呢会有很多小伙伴陪着你的，一会儿见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8月3日至21日，国家大剧院八月合唱节如约而来，13场合唱音乐会，10个少数民族，23家艺术团体，31位非遗传承人接连登台，在百年经典里追忆峥嵘岁月，在龚琳娜的24节气古诗词里领略岁月流转，四季更迭，在色彩斑斓的民歌、原汁原味的山歌里，聆听纯真爱恋，山河回响。详情咨询6655-0000。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万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以上为广告时间。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7月22号星期四晚上，也是大暑晚上的男左女右第30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叶谦。 对，在这里要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沉默出差，所以呢，将是我一个人和大家在一起复古啊，也是翻版

离去。有句话说，时间是一个过客，拥有有失去，时间是一个漏斗，满了又变空。今天的好运是我们昨天的努力，今天的生活是我们昨天的选择。遇到困难别退缩，挺过才能见彩虹。碰到麻烦别较真儿，因为没有事事如意的生活，看淡才能享受人生。曾经看过一句话说，相遇是有原因的。诚然如此，人这一生所有的遇见都有意义。有人说，成年人的社会关系都是自己量身定制的。世界是一个能量的守恒场，灵魂相近的人总是会被彼此吸引。伯牙和钟子期，高山流水成知音。文学家刘禹锡有言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周文王与姜太公，因为是有相同大志向的人，所以加引号的愿者上钩。正所谓何意有来情不厌，知心人至话投机。相同的理想追求，才会让彼此有聊不完的话题，探讨不完的人生。老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圈子，鱼鸟不懂鱼的戏水之乐，鱼难解鸟的翱翔之感。人生的旅途各有各的喜好，各有各的领域，各色人等，形形色色。那些能与你长久相处的，必是在某一方面能与你共频的人。因为同行的两个人如果步调始终不一致，那就难以在相同的时间里走出同等长短的路。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一种吸引，你是什么样的人，便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命运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不管早一步经过还是晚一步而至，该我们遇到的人和事儿都不会错过。有些人到我们的生命里是为了教会我们成长，有些事儿让我们遇到是为了帮助我们蜕变。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相守，无论谁都不会一帆风顺。世人千人千面，各有不同，有人对你好，就有人对你坏。喜欢你的人带给你温暖，伤害你的人带给你阅历。那些真心待你的人让你体会了人间值得，那些伤你的人让你看清了人心难测。世间最难得的是缘分，最难解的也是缘分。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所有的错过也是命中注定。合适的时间遇到合适的人，合适的契机遇到合适的事儿。所以过去的事不纠结，凡所遇见皆是命运。有缘相遇纵无结果也是人生，缘来缘去皆是缘，缘深缘浅珍惜缘。日子是岁月静好还是风卷云涌，与心境有很大关系。人生就是一场连着一场的相遇，无法预测，不能更改。可正因为这些遇见给我们带来温暖，愿我们余生都能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我们从望着星空聊天，到后来疯过多少彻夜，到现在已经不起熬夜，日子飞奔得像眨眼。你那时爱得不听谁劝，担心你却气到快翻脸，后来才学会替你擦泪，承受了笨拙的从前。请继续陪伴我下半个未来，我们天天更新最美好片段，不管什么句点企图打断连载，我们要一辈子有后来后来。幻想追逐的像梦想，后来有我们彼此呼喊，后来还一起逆风破浪，接着找新的梦幻想。没想过我们时间的墙像一道回门，想挂满回忆的荧光，一凝望就泛红眼眶。请继续陪伴我下半个未来，我们天天更新最美好片段，不管什么句点企图打断连载，我们要一辈子 开始能够有后来的后来，真的才是我们这辈子最该珍惜的缘分和情谊。这首 S.H.E 演唱的《后来后来》也经常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今天晚上呢也在暖文章之后哈、再次在这样的大暑的夜里和大家分享啊。 总比韩立老说我这个跟你聊天啊尬掉没有后来要好得多，所有的这个事情发展最美妙的是他总有后来总有希望啊！有的时候整个韩立跟我说着说着就说尬掉了，没有聊不会聊天了， 这个属于默契也好或者说谈话当中彼此的一个心气儿或情绪都有关联哈。 嗯， 有时候你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和他有一些共鸣，那是你们两个人双方都有这种意愿。 我的意思是哪怕后来会发生一些激烈的碰撞啊、一些互相的意见的那个对意见的摩擦，但是你们好歹有后来啊，对不对？你这么想、就好过就是老死不相往来，一下就没了后来，这就等于彻底画句号了。 对，今天晚上我们的聊天室小黑板上写着那些被爱的时刻， 对， 看到了听友吃一颗都跳跳的，听友吃一颗都跳跳的。 他没有写跳跳糖哈，但我想到的是跳跳糖。他和我们分享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希望在生活的每一刻理解爱并实践爱，那么你要记住，爱是世界万物的浇水，是让一切事物合为一体并和谐运作的力量。 嗯， 爱是浇水，嗯，这个观点我相信啊， 黏呐， 它能够把许多破碎的 粘住、 啊、对，我们以为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完整的感受的东西，其实真的靠爱的力量把它们又聚集在一起了。 是， 嗯，这几天的感受就更加强烈了。希望我们都能够记住啊，做一个有爱的人，把爱奉献给需要爱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 好极了。说到爱，我送给大家一首《疯狂的爱》，来自 My Little Lover Crazy Love。青春甜美 Crazy Love 来自 My Little Lover。 他们是日本的歌手吗？ 是是是，一个日本的组合 My Little Lover 叫做。 那刚好呢，明天哈，大家的这个目光呢就将锁定东京奥运会哈，推迟一年举办的奥运会，明天将会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哈，首次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开幕了。 开幕就是进场看一国又一国的运动健儿们。我老想说走红毯，但是我就 入场式， 对，入场式，但是我老觉得那是有红毯的，可能是那个整个那个周边都是红颜色的那个跑道吧。 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福哈，我们的这个中国健儿可以在这个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但是同时也是希望他们都能够健健康康啊， 对， 平平安安的。 想到最远的距离，是你看得到我每一次欢喜，却不知道原因是你。你 你知道我想做的事情从来不多，那个一直想去的地方就在你身旁。如果不是你在这里，我不会像现在有勇气像鱼从海面跃起，像飞鸟却不会眷恋大地。如果不是你曾光临，我的冲动和我的安静安然无恙的回忆早就沾满了你。 有长进演唱的《如果不是你》啊， 有长进的另外一首歌终于听到耳朵里了。之前老师那首， 你想说的是《昨日清空》？ 是是。 其实我也放过他其他的歌曲，但是《昨日清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也是特别怕有的朋友还没有听到。喜欢一首歌就特别希望让所有的人都分享到。至于他们喜欢不喜欢的，那是另外的事情。就是我让你知道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听，或者像我们给好朋友或者是家人推荐菜，这道菜真的很好吃，你尝一尝，就这种感觉哈。 这个，其实做父母的都这样，孩子其实啊，他有 哎，我特别服你，就我们俩聊天，你永远都能够想到自己在 我说的这回我说的 最在乎的人啊。 对，这回说的是我妈，她从小就爱。让我就是你尝，就你刚才那句话给我提醒的，就是你尝一尝，你尝尝，你不好吃，你再扔回给妈碗里，就永远是这样。其实，有的时候他忘了。 这个孩子现在我都明白了，那孩子他不是为了好吃不好吃，他好吃他自己待会儿他会动筷子去吃，他是为了跟你 不想让你用你这个感觉去给他喂进去那个饭，就是说我要吃不要吃是我自己来评判的好吃不好吃，你不要追着我追着我给我碗里加这个加那个，就是逼着别人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说爱的这个感觉不能是捆绑式的， 对对，不能捆， 就是，你要给对方一些爱的自由，所以这种被爱或爱如果能够把这个状态拿捏的彼此都很舒适，那这段感情呢就能够往前推进的更好一些。 对， 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有些人说我们真的很相爱，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到更久的将来呢？其实这个里面就会有一些爱的压抑，爱的紧张， 对 啊，爱的被捆绑，都有原因的。 你要不你说哎，这饭就搁这儿了，你自己吃啊，看哪道菜好吃你多吃点，这你又显得就特别生硬，就不理不照顾你爱的人，这个很难拿捏，很微妙的啊，你自己拿捏去这个事情。 好了，22:28，我们要转个身了，第三时段先到这里啊。刚才聊天室中呢，小黑板上哈题目还在那里，然后大家呢也是在点赞这一块呢达到了100,000，谢谢各位朋友。然后最后的半个时段当中，我们将会继续和各位分享好的音乐。如果愿意互动今天晚上话题那些被爱的时刻，也可以继续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转身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买新能源汽车，看过上汽大众再做选择。全新纯电 SUV ID.4X 光与律动，300,000内大七座纯电 SUV ID.6X 大空间一起行。新能源指标客户到店试驾更享500元京东卡。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权威发声，新鲜资讯，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22:31:42，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男左女右，今天周四最后半小时不到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他是他就是他，还有他身边的我，也是陪伴大家快已经14年了哈。7月16日我们在一起，上周五啊，共同度过了他的14岁的生日，现在我们也一起要迈向他的第15年了。22:32:07，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各位光临大暑晚上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由叶谦带出， 这首歌叫做 Black Swan Song， 黑天鹅之歌，非常非常安静，因为这是一首原声乐器演奏的歌曲，来自 Athlete。 Your pretty face sketched on the barrel of my gun, and I know you'll be the first to welcome me when I climb into eternity. Always kept us warm, but it doesn't feel like home anymore. And I know there's bigger mountains where you are, and a better climbing for my这歌呢，其实 Athlete 它有另外一个版本，整个乐队都少，整个乐队都少，但是呢这歌呢就省去了，起码省去了贝斯跟鼓，对吧，这两个乐手可以歇了，然后一个吉他和一个键盘手完成的，这个他键盘弹钢琴，然后那个吉他手弹了一把香琴，完成了这首原声的，就是 Acoustic 版的 Black Swan Song。 真的有一种听完以后目之所及，全都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一些平静的东西哈。这首歌呢，银贝尔听友也说很好听。 嗯， 可能真的忙碌了一天之后，当你的大脑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汇总的信息，还有各种白天的跌宕起伏的情绪，可以在这样的音乐中真的慢慢的回归到一个初始阶段，就是你开始放平的心态，也放平了很多的东西，不用再那么急躁，再那么的焦灼了。 对，这个焦灼焦虑这个是最要不得的，因为你要焦灼到一定份上没有泄洪的这个办法的话，它就下一步啊，其实下一步就会是有轻度抑郁了，所以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情绪。 嗯，我们听广播的听友，我相信都是懂得情绪管理和给自己调节的朋友，生活中没有一个你看到的面带微笑的人，他就真的是什么烦恼都没有， 可不是吗？ 不过他是把烦恼隐藏，或者是把烦恼静音了，并没有让你看到，他相信自己有解决烦恼的能力，他也相信时间终会把很多你想知道的答案告诉你。 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不浪漫感觉，一直到彩虹出现那天，这一刻才发现，在想一次之前，直到你会走远，我还是拼命靠前，才懂到明白你已经不见，我还不能妥协，我很安静陪 着你，有些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 still shine. Every shing-a-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When they get to the part where he's breaking her heart,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yesterday once 昨天提到了卡朋特兄妹曾经最经典的，那韩立当仁不让会把这首歌 Yesterday Once More 这个名字说出来，所以今天我特地放给大家听。上世纪啊七十年代的一首歌曲，可能比我还大一岁，它是1973年 是的 是创作的，而且这首歌是卡朋特原创的，就是说卡朋特兄妹他翻唱过很多歌曲，经典老歌，包括 The End of the World 其实也不是这个兄妹来创作的歌曲，但是记住 Yesterday Once More 真的属于卡朋特，因为他是哥哥理查德卡朋特和他的朋友 John Bettis 这两个人为了回应七十年代早期的那种怀旧风吧，所以他创作了这首歌曲。而且这首歌你知道他在英美两地啊同时夺得的是什么呢，是 亚军 成绩，他并不影响他成为就是成为永恒的畅销单曲之一。就像当年这个香港的这个选美啊，那你其实香港选美这个你也知道张曼玉她并没有得冠军， 第三名， 对，但是她并不影响她以后成为 超级巨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Yesterday Once More。 而这首歌的就是前两句话给我留下印象特别的深刻哈，他唱到当我年少时我喜欢听收音机， 是， 然后等待我最心爱的歌曲， 对， 当他们演奏时我会跟着唱， 没错， 令我笑容满面。哎呀，我觉得这是一种被一首歌所爱着的感觉，和一种比如说电台情节所爱着的感觉， 是相同的这种同就是像一个女童，然后呢在问妈妈的这种歌曲，或者是自己回忆的这种歌曲。还有一个非常出色的词，就是我下周可以给你们带来，让我回忆一下，也是跟她同样级别的，也是一个怀旧歌曲，非常非常好听。这个是能感触颇深的一种歌词，就是说把你整个童年美好的回忆带回去。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 情意。 重现那首经典的歌曲，让我也想起了那些真的可以说是广为传唱、人尽皆知的歌曲。在中文歌里，我想这首《我只在乎你》绝对是有一席之地的。 是。 而看了一下这首歌的时间，真的没有刚才我们说的 Yesterday Once More 要早，它要在80年代了。 它80年代、 对，80年代的时候，但也几乎是哈，所有人都会唱。我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00后们啊，00后今年都21岁了，00后还有90后朋友们会不会唱这首《我只在乎你》？ 我只在乎你，它分量是和这个在起码在韩磊的心目中啊，是和 Yesterday Once More 一样，传唱度是非常高的。 对， 其实我是觉得那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是这样同级别的这样的歌曲， 是有非常多的经典的旋律哈。即便后来我们又听了多少好听的歌，自己的中华曲库又占领了多少，但是它的那种覆盖能力是没有办法覆盖过去的那些经典，他们就是那么高光，一直高光的在我们的听觉世界中。今天的晚上的男左女右呢接近尾声了，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说实话哈，在这样的星期四的晚上，也是叶谦本周的最后一次当班的晚上。 对， 要感谢啊，真的这一周对大家来说真的是经历了许多啊，我们一起牵挂着在河南啊这一次的洪水哈，每天呢都很揪心。然后其实，在夜里呢，我们也试图希望给大家一些情绪的舒缓，但是有时候当你们看着这些新闻，看着这些视频的时候，依然可能情绪上还是会受到影响的哈。我们希望把它化作一种力量，化成爱的一种传递，我们一起来继续为河南加油， 爱的传 递，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渡过难关。 对， 然后每个人呢也献上自己的微薄之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我们中国人就是在大难面前都能够齐心协力。 嗯，这是一个最棒的办法，也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最好的一个传统。好，我今天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elepop Mus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布莱顿沙滩》Brighton Beach。 好的，在这首歌当中呢，也要结束叶谦本周的当班了。明天晚上因为沉默出差，所以将是我一个人复古，爱得更久点。明晚见喽，晚安。 晚安。 Sometimes Brighton Beach, Sometimes Halfway, Thought we shared the song, Till I heard you give a line to another girl with a sparkle in her eyes. Why can't you go find yourself and make me want to know you? Why can't you go find yourself and make me want to show it? Oh, I listen to your story. The dark is working overtime. Can you just see me, man? Why are we thinking here? Pretending we're so close. Think we're something special. Well, I'm giving up the ghost. Why can't you go? Make me want